资治通鉴卷第166梁冀22晋皇帝少泰元年春正月壬午朔，少陵太守刘芬将兵援江陵，至300里滩，部曲宋文彻杀之，率其众还据少陵。梁王察及皇帝位于江陵，改元大定，追尊昭明太子为昭明皇帝，庙号高宗，妃蔡氏为昭德皇后，尊其母宫氏为皇太后，立妻王氏为皇后，子窥为皇太子，赏刑制度并同王者，为尚书于位则称臣，奉其征朔。至于官爵旗下，亦依梁氏之旧，其勋级则兼用柱国等名，以资义参军蔡大宝为侍中、尚书令、参掌选事，外兵参军太原王操为武兵尚书。大宝严整有智谋，雅达正事，文辞善素。后梁主推心任之，以为谋主。彼之诸葛孔明，操亦讶之。追赠少陵王伦太宰，谥曰壮武；河东王玉丞相，谥曰武环。以莫勇为五州刺史，魏永寿为八州刺史。襄州刺史王林将兵自小桂北下，至征程，闻江陵已陷，为世祖发哀，三军缟素，遣别将侯平率州师攻后梁。临屯兵长沙，传檄州郡为进取之计。长沙王韶及上游诸将皆推临为盟主。齐王使清河王悦将兵攻魏安州，以救江陵。越至益阳，江陵县因进军临江，颍州刺史陆法和及仪同三司宋立举州降之，长史江夏太守王民不从，杀之。甲午，其赵月还，使仪同三司清都慕容衍戍颍州，王僧辩遣江州刺史侯恬攻颍州，人曰徐世朴，移封侯寻，皆引兵会之。辛丑，其立真阳侯渊明为梁主，使其上党王焕将兵送之。徐陵、湛海真等皆听从渊明归。二月癸丑，晋安王至自浔阳，入居朝堂，即梁王位。时年13，以太尉王僧辩为中书监、录尚书、骠骑大将军、都督中外诸军事，加陈霸先征西大将军，以南豫州刺史侯恬为江州刺史，襄州刺史萧洵为太尉，广州刺史萧伯为司徒，镇东将军张彪为颍州刺史。其主先使殿中尚书邢子才持传以健康，与王僧辩书以为四主冲渺未堪负荷，比真阳侯梁武有子，长沙之印以年以望堪保金陵，故至为梁主纳于彼国，轻移部分州建迎接金主， 秉心一力，善见良图。乙卯，真阳侯渊明亦与僧辩书求迎。僧辩复书曰：四主体自陈吉，授于文祖，明公倘能入朝，同讲王事，一旅之任，签约养归，意在主盟，不敢闻命。甲子，其以陆法和为都督荆雍等十州诸军事，太尉大都督，西南道大行台，又以宋立为颍州刺史，立地造为襄州刺史。甲戌，上党王焕克谯郡。己卯，渊明又与僧辩书，僧辩不从，为以右仆射申辉为襄州刺史。侯平攻后梁八五二州，故刘芬主帅赵朗杀宋文彻，以少陵归于王林。三月，真阳侯渊明至东关，散骑常侍裴之衡遇之，其军司玉锦一同三司萧轨南侵宛城，晋州刺史萧慧以州降之，其改晋西为江州，以玉锦为刺史。丙戌，其克东关，斩裴之衡，俘数千人。王僧辩大惧，出屯姑熟，谋纳渊明。丙申，其主桓业，封世宗二子孝恒为广宁王，严宗为安德王。孙阳闻江陵县，弃广州还。曲江侯伯复具有之。魏太师太遣王克、沈炯等还江南，太德与季才后遇之，令参掌太史。季才散私财，构亲旧之为奴婢者。太问何能如是，对曰：仆闻克国礼贤古之道也，今郢都覆没，其君信有罪矣，近身何旧，皆为造例，鄙人羁旅，不敢献言，诚切哀之，故思构之耳。太乃悟曰：吾之过也，威君遂失天下之望。因出令免梁服为奴婢者数千口。夏四月庚申，其主如晋阳。五月庚辰，侯平等擒莫勇，魏永寿。江陵之县也，永嘉王庄生七年矣，拟法木逆之，王林迎庄，送之健康。庚寅，其主桓业。王僧辩遣使奉启于真阳侯渊明，定君臣之礼，又遣别使奉表于其，以子显及显母刘氏、弟子世真为质于渊明。前左民尚书周弘正至溧阳奉迎，因求以晋安王为皇太子，渊明许之。渊明求度魏氏三千，僧辩虑其为变，只受散族千人。庚子，遣龙州法驾迎之。渊明与其上党王焕蒙于江北，辛丑自采石济江，于是梁于南渡，其师北返。僧辩疑其拥挤中流， 不敢就西岸。其侍中裴英起为宋渊明，与僧辩会于江宁。癸卯，渊明入建康，望朱雀门而哭，逆者以哭对。丙午，即皇帝位，改元天成，以晋安王为皇太子，王僧辩为大司马，陈霸先为侍中。六月庚戌朔，其发民180万筑长城，自幽州夏口西至衡州900余里。命定州刺史赵俊王瑞将兵歼之，瑞琛之子也。其慕容衍使入颍州，而侯恬等掩至城下，衍随方备御，恬等不能克，长剑出击恬等军，大破之，城中食尽，逐草木根叶及削皮带角食之，与士卒分甘共苦，坚守半岁，人无异志。真阳侯渊明立，乃命恬等解围，恬还镇豫章，其人已常在江外难守，因割以还粮。衍归，望其主，悲不自生。其主呼前，执其手，脱帽看发，叹息久之。吴兴太守杜堪，王僧辩之婿也。僧辩以吴兴为镇州，用堪为刺史，又以其弟侍中僧音为豫章太守。仁子，其主以梁国称藩，召凡良民西遣南还。丁卯，其主如晋阳，人身自降即柔然。秋七月己卯，至白道，刘资仲率轻骑5000追柔然。壬午，集之于怀朔镇。其主侵犯史实，频战，大破之，至于沃野，获其酋长及牲口20000余，牛羊数10万，人身还晋阳。八月辛巳，王林自征程还长沙。其主还业，以佛道二教不同，欲去其一，及二家论难于前，遂斥道士解剃发为沙门，有不从者杀4人，乃奉命。于是其境皆无道士。初，王僧辩与陈霸先共灭侯景，情好甚笃。僧辩为子伟娶霸先女，会僧辩有母丧，未成婚。僧辩居石头城，霸先在京口，僧辩推心待之。伟兄以屡谏不听，即僧辩纳真阳侯渊明，霸先遣使苦正之，往返朔寺，僧辩不从。霸先窃叹，为所亲曰：“吾弟子孙甚多，为孝元能复仇雪耻，其子何罪而乎废之？吾与王公并处托孤之地，而王公一旦改图，外依戎狄，原力非次，其志欲何所为乎？”乃密具袍数千领，及锦彩金银为赏赐之具。 会有告其师大举至寿春将入寇者。僧便遣既是将干告霸先，使为之备。霸先因是留干于京口，举兵袭僧便。九月壬寅，召部将侯安都、周文玉及安陆徐度、钱塘杜棱谋之，棱以为难，霸先据其谋泄，以手巾脚棱闷绝于地，因避于别室。部分将士分赐金帛，以弟子著作郎谭郎镇京口，支流府事，使徐度、侯安都率水军驱石头。霸先率马步自江城罗洛会之，事业皆发，召杜棱与同行。知其谋者为安都等四将，外人皆以为江干征兵御齐，不知怪也。甲辰，安都引周建将驱石头，霸先控马未进，安都大惧，追霸先骂曰：今日做贼，事事已成，生死须决，在后与何所望？若败俱死，后期得免着头也。霸先曰：安都嗔我，乃进。安都至石头城北，弃舟登岸。石头城北接刚复，不甚危峻。安都披甲带长刀，军人捧之，投于女园内。众随而入，晋级僧辩卧室，霸先兵亦自南门入。僧辩方逝世，外白有兵，俄而兵自内出，僧辩俱走，与子伟与俱出阁，率左右数十人苦战于厅室前，力不敌，走登南门楼，拜请求哀。霸先欲纵火焚之，僧辩于伟俱下就职。霸先曰：我有何辜？公欲与其师刺讨，且曰何意全无备。僧辩曰：伪公北门，何谓无备？是夜，霸先一杀僧辩父子，继而竟无骑兵，亦非霸先之绝也。前青州刺史新安程灵显率所领救僧辩，力战于石头西门，军败。霸先遣使招谕，久之乃降。霸先深意之，以为兰陵太守，使驻防京口。以四，霸先为袭布告中外，列僧辩罪状，且曰：资府所指为王僧辩父子兄弟，其余亲党一无所问。丙午，真阳侯渊明逊位，出旧邸，百僚上晋安王表劝晋。冬十月己酉，晋安王即皇帝位，大赦，改元，中外文武赐位一等，以真阳侯渊明为司徒，封晋安公。告其云：僧辩因图篡逆，故诛之，仍请称臣于齐，永为藩国。其遣邢台司马公与良人盟于溧阳。辛亥，其主如晋阳。壬子，甲辰霸先上书令， 都督中外诸军事，车骑将军，扬南徐二州刺史。癸丑，以宜丰侯荀为太保，建安公渊明为太傅，曲江侯伯为太尉，王林为车骑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。戊午，帝尊所生夏贵妃为皇太后，丽妃王氏为皇后。杜堪是王僧辩之事，素不礼于陈霸先，在吴兴每以法绳其宗族，霸先深怨之，即将屠僧辩，密使兄子倩还长城，力诈以备堪。僧辩死，堪惧吴兴惧霸先，一兴太守韦载以郡应之，吴郡太守王僧智僧辩之弟也，亦据城据守。陈倩至长城，收兵才数百人，杜堪遣其将杜泰将精兵五千掩至，将士相视失色，倩言笑自若，部分一名，众心乃定。泰昼夜苦攻，数旬不克而退。霸先使周文玉攻义兴，义兴属县族皆霸先救兵，善用弩，韦载收得数十人，系以长锁，命所亲兼之，使射文玉军，曰曰：十射不两中者死，故每发者必一人。文玉军稍却，在阴于城外聚水立栅，相持数旬。杜堪遣其从弟北叟将兵拒战，北叟败，归于义兴。霸先闻文玉军不利，欣慰，自表东逃，留高州刺史侯安都、石州刺史杜棱、宿卫台省贾诩，均至义兴。丙子，拔其水栅。乔秦二州刺史徐嗣辉从弟嗣先，僧辩之生也。僧辩死，嗣先亡舅嗣辉，嗣辉以州入于齐。即陈霸先东讨义兴，嗣辉密结南豫州刺史人约，将精兵五千乘虚袭建康。是日，袭据石头，游记至阙下，侯安都闭门藏旗帜，视之以弱，令城中曰：登皮窥贼者，斩。即夕，嗣辉等收兵还石头。安都夜为战备，将旦，嗣辉等又至，安都率甲士三百开东西夜门出战，大破之。嗣辉等奔还石头，不敢复逼台城。陈霸先遣韦载族弟会赍书谕载，丁丑，载及杜北叟皆降。霸先后抚之，以会兼义兴郡，引载至左右，与之谋议。霸先卷甲还建康，使周文玉讨杜堪，救长城。将军黄他攻王僧智于吴郡，不克。霸先使宁远将军裴寂助之，寂选所部精兵轻行被盗，自钱塘直趋吴郡，夜至城下，鼓噪搏之。 僧智以为大军至，轻舟奔吴兴，即入据吴郡，因以季为太守。十一月己卯，其遣兵五千渡江据姑熟，以应徐嗣辉人曰：“陈霸先使河州刺史徐度立诈于野城。”庚寅，其又遣安州刺史翟子崇、楚州刺史刘世荣、淮州刺史柳达摩将兵万人，于湖树渡米三万担，马千匹入石头。霸先问计于为在，在曰：“其师若分兵先据三吴之路，略地东境，则时势去矣。今可急于淮南，因侯景故垒筑城，以通东道转输，分兵绝彼之粮运，则其将之守旬日可至。”霸先从之。癸未，使侯安都夜袭湖戍，烧其船千余艘。仁威将军周铁虎断其运输，擒其北徐州刺史张领州，仍遣韦载于大行驻侯景故垒，使杜棱守之。其人于仓门水南立二栅，与梁兵相聚。壬辰，其大都督萧轨将兵屯江北。初，其平秦王归燕幼孤，高祖领清河昭武王岳养之。岳情理甚薄，归燕心贤之。即贤祖即位，归燕为领军大将军，大被宠遇，岳为其得己，更倚赖之。岳屡将兵立功，有威名，而性豪侈，好酒色，起地于城南，听事后开相。归燕赠之于帝曰：“清河见你恭敬，至为勇相，但无阙耳。”帝由是恶之。帝纳昌父薛氏于后宫。岳先尝因其子迎之至帝。帝夜游于薛氏家，其子为其父起私徒，帝大怒，悬其子俱杀之，让岳以监。岳不服，帝亦怒，亦害，使归燕镇岳，岳自诉无罪。归燕曰：“引之则家全，引之而足，葬赠如礼。”薛嫔有宠于帝，久之，帝忽思其与岳通，无故斩首藏之于怀，处东山宴饮。劝筹使合，忽探出其手，投于盘上，肢解其尸，弄其臂为琵琶，一座大惊。帝方收取，对之流涕曰：“佳人难再得。”再尸已出，披发不哭而随之。贾臣、徐嗣辉等攻野城栅，陈霸先将精甲自西明门出击之，嗣辉等大败，留柳达摩等守城，自往采石迎其援，以颍州刺史宜丰侯寻为太保，广州刺史曲江侯伯为司空，并征入侍。寻受太保而辞不入，伯方某举兵，遂不受命。 镇南将军王林亲卫，为大将军窦卢宁御之。十二月癸丑，侯安都袭秦郡，破徐泗挥诈，俘数百人，收其家，得其琵琶及缨。遣使送之曰：昨至地处得此，今已相还。泗挥大惧，禀臣：臣罢先对野城立行，西渡众军，攻其水南二诈。柳达摩等渡淮至阵，罢先督兵急战，纵火烧诈，其兵大败，征州相挤，溺水者以千数，呼声震天地，尽收其船舰。是日，泗挥与人约，引骑兵水部万余人环聚石头。霸先遣兵一江宁据要险，泗挥等水部不敢进，顿江宁浦口。霸先遣侯安都将水军袭破之，泗挥等单葛拖走，尽收其军资器械。即位，霸先四面攻石头，城中无水，生水直捐一匹。庚申，达摩遣使请和于霸先，且求质子。时健康虚弱，粮运不济，朝臣皆欲与其和，请以霸先从子谭朗为质。霸先曰：今在位诸贤欲息奸于齐，若为众议，未顾爱谭朗不恤国家，今决遣谭朗，弃之寇廷，其人无信，为我微弱，必当背盟。其寇若来，诸君须为孤力斗也。乃与谭朗及永嘉王庄、丹阳尹王冲之子民为质，与其人蒙于城外，将士自其南北。辛酉，霸先镇兵石头南门，送其人归北。徐泗挥人约皆奔齐，收其马帐船米，不可生计。其主诸柳达摩，人须其河州长史乌婉远自南州奔还溧阳。江宁令陈嗣、黄门侍郎曹朗据姑孰反，霸先命侯安都等讨平之。霸先恐陈谭朗亡窜，自率部骑至京口迎之。胶州刺史刘元衍率其属数千人归王林，为以侍中李远为尚书左仆射。为益州刺史宇文贵使乔淹从子子嗣又睡焉，以为大将军，焉不从，斩子嗣。贵怒，攻之。焉自东遂宁徙屯叠江。初，晋安民陈宇视为闽中豪姓，其子宝应多权诈，郡中未服。侯景之乱，晋安太守宾化侯云以郡让宇，宇老，但至郡事，令宝应点兵。时东境荒紧，而晋安独封偃，宝应朔自海道出，寇超临安永嘉会稽，或在米粟与之贸易，由是能至富强。侯景平世祖因以宇为晋安太守，即陈霸先辅政，与求传位于宝应， 罢先许之。是岁，为宇文泰封淮安王玉，上表请如古制降爵为公。于是宗室诸王皆降为公。突厥木干可汗及柔然邓叔子灭之，叔子收其余烬奔魏。木干西破燕达，东走契丹，北并契谷，威服塞外诸国。其地东自辽海，西至西海，长万里，南自沙漠以北五六千里，皆属焉。木干视其强，请进驻邓叔子等于魏，使者相继于道。太师太收叔子以下三千余人赴其使者，尽杀之于清门外。初，魏太师太以汉魏官凡，命苏绰及尚书令卢辩以周礼更定六官。太平元年春正月丁丑，魏初建六官，以宇文泰为太师、大冢宰，柱国李弼为太傅、大司徒，赵贵为太保、大宗伯，独孤信为大司马，于锦为大司寇，侯莫陈崇为大司空，自于百官皆仿周礼。戊寅，大赦。其与人曰徐嗣徽同谋者，一无所问。鬼谓陈霸先使从事中郎江干说徐嗣徽使南归，嗣徽直干送其。陈遣周文玉、何军共杜堪于吴兴，堪勇而无谋，嗜酒常醉。其将杜泰因与倩等通，堪与倩等战败，泰因说堪使降，堪然之。其妻王氏曰：“霸先仇系如此，何可求和？”因出私财赏木，复击倩等，大破之。继而杜泰降于倩，堪上罪未决，倩遣人复出，于相王寺前斩之。王僧智与其弟豫章太守僧音俱奔齐。东扬州刺史张彪素为王僧辩所厚，不复霸先。二月庚戌，陈倩、周文玉清兵袭会稽。彪兵败，走入若耶山中。倩遣其将吴兴、张昭达追斩之。东阳太守刘毅馈倩粮食。霸先以毅为晋州刺史。江州刺史侯恬本是王僧辩，亦拥兵据豫章及江州，不复霸先。霸先以周文玉为南豫州刺史，使将兵及彭城。庚申，又遣侯安都、周铁虎将周师力诈于梁山，以备江州。癸亥，徐嗣徽人曰习采石，执庶主明州刺史张怀君送于齐。后梁主及侯平于公安，平与长沙王韶引兵还长沙。王林遣平镇巴州。三月壬午，诏杂用古今钱，戊戌。其遣仪同三司萧轨、库迪福连、姚南宗、东方老等，与人曰徐嗣徽合兵十万入寇。 出栅口向梁山。陈霸先帐内荡主黄从逆击破之，其师退保芜湖。霸先遣定州刺史沈泰等就侯安都共据梁山以御之。周文玉攻彭城未克，赵之还。夏四月丁巳，霸先如梁山巡抚诸军。乙丑，其仪同三司娄瑞讨鲁阳蛮破之。侯安都清兵袭其邢台司马公与溧阳，大破之，俘获万计。魏太师太赏孝武妹平邑公主，升略阳公爵。姚夫人升宁都公玉，玉与诸子最长，娶大司马独孤信女。太将立嗣，谓公卿曰：“孤欲立子以嫡，恐大司马有疑，如何？”众默然，未有言者。尚书左仆射李远曰：“夫立子以嫡，不以长，略阳公为世子，公何所疑？若以信为贤，请先斩之。”遂拔刀而起。太一起曰：“何至于是？”信又自陈解，远乃止。于是群公并从远役。远出外拜谢信曰：“临大事不得不耳。”信亦谢远曰：“今日赖公决此大义。”遂立爵为世子。太师太北巡。五月，其人召建安公渊明诈许退师，陈霸先据州送之。癸未，渊明居发被卒。甲申，其发兵芜湖，庚寅入丹阳县。丙申，至秣陵故治。陈霸先遣周文玉屯方山，徐度顿马木，杜棱顿大行南以御之。其汉阳敬怀王恰卒。辛丑，其人跨淮立桥栅渡兵，夜至方山。徐嗣辉等列舰于清墩，至于七矶，以断周文玉归路。文玉鼓噪而发，四辉等不能至，至旦反攻四辉。四辉骁将鲍烹独以小舰殿军，文玉乘丹泽蒙与战，跳入舰中斩烹，仍牵其舰而还。四辉众大骇，引流传芜湖，自丹阳步上。陈霸先追侯安都，徐度皆还。癸卯，骑兵自方山进及泥塘，游记至台，健康震撼。地总进兵出顿长乐寺，内外转言。霸先聚四辉等于白城，是与周文玉会。将战，风急。霸先曰：“兵不逆风。”文玉曰：“是急矣，何用古法？”抽槊上马先进，风翼旋转，杀伤数百人。侯安都与四辉等战于更坛南，安都率十二骑突其阵破之，生擒其仪同三司起伏无劳。霸先前撤精卒三千，配沈泰渡江， 袭其行台赵彦深于瓜埠，获舰百余艘，宿万湖。六月甲辰，骑兵前至中山，侯安都与骑将王敬宝战于龙尾，君主张纂战死。丁未，骑师至幕府山，霸先遣别将钱明、将水军出江城，邀击其人粮运，尽获其船米。其军伐食，杀马驴食之。庚戌，其军于中山，霸先与众军分遁乐游苑东及富州山北，断其冲要。壬子，其军至玄武湖西北，将据北交潭，众军自富州东移遁潭北，与其人相对。会连日大雨，平地水涨余，其军昼夜坐立泥中，足趾皆烂，悬阁已窜，而台中及朝沟北路造，梁军每得翻译，使四方拥阁，粮运不至。健康户口流散，征求无所，甲寅少计，霸先将战，调士人得卖饭，分给军士，士皆饥疲。会陈欠馈米三千斛，押千头，霸先命吹米煮鸭，人人以荷叶裹饭，换以鸭肉数栾，以卯未明入时，毕晓，霸先率麾下出幕府山，侯安都为其部将萧摩喝曰：“请骁勇有名，千文不如一见。”摩喝对曰：“今日令公见之。”即战，安都坠马，其人围之，摩诃单骑大呼，直冲其军，其军披靡，安都乃免。霸先与吴明彻、沈泰等众军首尾齐举，纵兵大战，安都自白下引兵横出其后，其师大溃，斩获数千人，相柔剑而死者不可生计。生擒徐四辉及弟四宗，斩之以训，追奔至于临沂，其江城、涉山、中山等诸军相次克捷，鲁萧轨、东方老、王敬宝等将帅凡46人，其军士得窜至江者，复敌法已济，终将而逆，流失至京口，一水迷岸，为人曰王僧音得免。丁巳，众军出南州，烧其州舰。戊午，大赦，己未解严，军士以赏符冒酒，一人才得一醉。庚申，斩骑将萧轨等，其人闻之，亦杀陈谭朗。霸先骑解南徐州，以授侯安都。侯平频破后梁军，以王林兵威不接，更不受指挥，林遣将讨之，平杀巴州驻防吕寻，收其众，奔江州。侯恬与之结为兄弟。林军事一衰，乙丑，遣使奉表一齐，并献训相。江陵之县也，林妻蔡氏、世子义皆没于位。 林又献款于魏以求妻子，亦称臣于梁。其发丁将30余万修广三台宫殿。其贤祖之出力也，留心正术，务存简静，坦于任使，人得尽力，又能以法御下，或有违犯，不容勋戚，内外莫不肃然。至于军国机策，独绝怀抱，每临行阵，亲当使时，所向有功。数年之后，建以功业自矜，遂嗜酒淫逸，肆行狂暴，或身自歌舞，尽日通宵，或散发胡服，杂役锦彩，或袒露形体，涂敷粉黛，或乘驴牛驼驼白象，不失安乐，或令崔季舒、刘桃之负之而行，但虎骨拍之，勋戚之地，朝夕临幸，游行事礼，皆作相素，或盛夏日中曝身，或隆冬去衣驰走，从者不堪，地居之自若。三台构木高27丈，两栋相距200余尺，工匠微怯，皆细绳自防，地登几即走，殊无部位。实复雅武，折旋重节，旁人见者莫不寒心，常于道上问妇人曰：“天子何如？”曰：“颠颠痴痴，何成天子？”帝杀之。娄太后以帝酒狂，举杖击之曰：“如此父生如此儿。”帝曰：“即当嫁此老母与胡。”太后大怒，遂不言笑。帝欲太后笑，自匍匐以身举床，坠太后于地，颇有所伤。既醒，大惭恨，使积柴赤火，欲入其中。太后惊惧，亲自持碗，抢为之笑，曰：“相汝罪耳。”帝乃设帝席，命平秦王归燕执杖，口自责属，托背就罚。谓归燕曰：“杖不出血，当斩汝。”太后前自报之，帝流涕苦请，乃吃脚50，然后一贯拜谢，悲不自生。因是戒酒，一巡又复如初。帝姓李后家，以鸣笛设后母崔氏，骂曰：“吾罪时尚不识太后，老婢何事？”马鞭乱击100有余，虽以阳阴为相，使尽侧筹，以马鞭鞭其背，流血加袍。常欲以小刀离其腹，崔季舒托排言曰：“老小公子恶戏。”因撤刀去之，又置阴于关中，再以儿车。又常持槊走马，以拟左丞相胡律金之兄者3，金立不动，乃刺帛千段。高氏妇女不问亲疏，多与之乱，或以刺左右，又多方苦辱之。彭城王忧太妃尔朱氏，魏敬宗之后也，帝欲征之，不从，手刃杀之。故谓乐安王元昂 李后之子婿也，其妻有色，弟硕姓之，与纳为昭仪。赵昂令服，以鸣笛射之百余下，凝血垂浆一旦，竟至于死。后啼不食，其让位于子。太后又以位言，帝乃止。又常于众中召都督韩哲，无罪斩之，作大祸长句，错对之属，陈之于庭，每罪者手杀人，以为戏乐。所杀者多令肢解，或焚之于火，或投之于水。杨殷乃捡腋下死囚，置之帐内，谓之公欲囚。帝欲杀人，则只以应命，三月不杀，则诱之。开府参军裴谓之上书极谏。帝谓杨殷曰：“此愚人何敢如是？”对曰：“彼欲陛下杀人，以成名于后世耳。”帝曰：“小人，我且不杀，而焉得名？”帝与左右饮酒，曰：“乐哉！”都督王弘曰：“有大乐，亦有大苦。”帝曰：“何谓也？”对曰：“长夜之饮，不悟古王深云，所谓大苦。”帝复弘，欲斩之，思其有救世宗之功，乃舍之。帝游宴东山，以关陇未平，投杯震怒，诏未收于前，立为诏书，宣示远近，将士西行，为人震恐，常为杜陇之计，然时未行。一日泣谓群臣曰：“黑塔不受我命，奈何？”都督刘陶之曰：“臣得三千骑，请救长安秦之以来。”帝壮之，赐帛千匹。赵道德进曰：“东西两国强弱立军，彼可秦之以来，此亦可秦之以往。陶之妄言应诛，陛下奈何滥赏？”帝曰：“道德言是。”回捐赐之。帝乘马欲下郡岸入于章，道德懒佩回之，帝怒，将斩之。道德曰：“臣死不恨，当于地下起先帝，论此而酣蓄癫狂，不可教训。”帝默然而止。他日，帝谓道德曰：“我饮酒过，许痛杖我。”道德斥之，帝走。道德逐之曰：“何物人，为此举止？”典狱丞李吉面见，彼帝于桀纣，帝令复至刘中，沉默久之，复令引出，谓曰：“吾何如桀纣？”吉曰：“向来靡不及矣。”帝又令陈之，引出，更问。如此硕似，即对如初。帝大笑曰：“天下有如此痴人，方知龙旁比干未是俊物。”遂释之，请之，又被引入见，似有所见。帝令将出腰斩，其或斩或射，莫能测焉。内外渐渐各怀怨毒， 而素能莫识强计，加以言断，群下战栗，不敢为非。又能伪正阳阴，因总摄机衡，百度修斥，故时人皆言主昏于上，正清于下，因风表见才，为朝野所重。少立尊恶，即得志，有一参之会者，必重报之。虽心常欲杀己者，亦不问。点选二十余年，以奖拔贤才为己任，幸负强记，一见皆不忘其姓名。选人鲁曼汉，自言伪见独不见识，因曰：卿前在原子私房，乘短尾聘驴，见我不下，以方躯帐面，我何谓不识卿？曼汉惊服。秋七月甲戌，前天门太守樊毅袭武陵，杀五州刺史衡阳王护，王林使司马潘忠击之，执意已归，护畅之孙也。丙子，以陈霸先为中书监、司徒、扬州刺史，进爵长城公，余如故。初，余孝请为豫章太守，侯恬镇豫章，孝请于新吴县别立城栅，与恬相聚。恬使其从弟晕守豫章，西众攻孝请，久不克，助常为守之。癸酉，侯平发兵攻晕，大略豫章，焚之，奔于建康。恬众溃，奔彭城，依其将交僧度，僧度劝之奔齐，会霸先使济士济阳蔡景立南上，遂恬令降，恬乃意却归罪。霸先谓之诸侯平，丁亥，以恬为司空。南昌民熊谭朗，是为郡助姓。谭朗有勇力，侯景之乱，聚众据封城为诈，士卒以为巴山太守。江陵县，谭朗兵力进强，侵略临县。侯恬在豫章，谭朗外事服从而因图之，即恬败走，谭朗获其马帐。己亥，其大赦。魏太师太遣安州长史钱尔康买始于王林，林遣长史袭获报之，且请归世祖及闽淮太子之旧，太许之。八月己酉，鄱阳王寻卒于江夏，帝封城侯泰兼颍州事。王林使兖州刺史吴藏攻江夏，不克而死。魏太师太北渡河，魏以王林为大将军，长沙郡公。魏江州刺史陆腾讨灵州叛辽，辽阴山围城，攻之难拔。腾乃陈纪月于城下一面，辽弃兵，携妻子临城观之。腾前师三面俱上，斩首万五千级，遂平之。腾嗣之玄孙也。庚申，其主将西巡，百官辞于子墨，帝使朔迹为之，曰：我举鞭即杀之。日宴， 地醉不能起。黄门郎士莲子唱曰：“陛下如此，群臣不生恐怖。”帝曰：“大不也，若然勿杀。”遂如晋阳。九月壬寅，改元大赦，以陈霸先为丞相、录尚书事，镇卫大将军、扬州牧、义兴公，以吏部尚书王通为右仆射。突厥木干可汗假道于凉州，以袭突遇魂，为太师太使凉州刺史史宁率骑随之，至盘河，突遇魂绝之，奔南山。木干将分兵追之，宁曰：“树敦贺真二城，突遇魂之巢穴也，拔其本根，余众自散。”木干从之。木干从北道趋贺真，宁从南道趋树敦。突遇魂可汗在贺真，使其征南王将数千人守树敦。木干破贺真，获夸吕妻子。宁破树敦，掳征南王还，与木干会于青海。木干叹宁勇绝，赠位甚厚。甲子，王林以舟师袭江夏。冬十月壬申，封城侯泰以舟降之。其发山东寡妇2600人以配军，有夫儿滥夺者12-3。为安定文公宇文泰还至千屯山而病，亦召中山公护，护至荆州，见泰。泰谓护曰：“吾诸子皆幼，外寇方强，天下之事主之于汝，以努力以成无志，以害卒于云阳。”护还长安，发丧。泰能驾驭英豪，得其利用，性好质素，不上虚事，明达正事，崇儒好古，凡所施设皆依仿三代而为之。丙子，世子爵嗣位，为太师、柱国、大冢宰，出镇同州。时年15。中山公护名位素卑，虽为太所属，而群公各图执政，莫肯服从。护问计于大司寇于锦，锦曰：“锦早蒙先公非常之知，恩深骨肉，今日之事必以死正之，若对众定策，公必不得让。”明日群公会议，锦曰：“昔地势轻微，非安定公无复今日。今公一旦为事，四子虽幼，中山公亲其兄子，兼受故托，军国之事理须归之。”辞色抗力，众皆耸动。护曰：“此乃家事，护虽庸昧，何敢有辞？”锦素与太等仪，护常拜之。至是，锦起而言曰：“公若同理军国，锦等皆有所依。”遂再拜。群公迫于锦，亦再拜。于是众议始定。护纲纪内外，抚循文武，人心遂安。11月辛丑，封城侯泰奔齐， 其以为永州刺史，诏征王林为司空，林辞不至。刘琦将潘纯陀兼颍州，身还长沙，魏人归其妻子。仁子，其主诏以魏末豪杰纠合相部，因缘请托，各立州郡，离大河小，公私繁费，丁口减于仇日，首令备于西时，且妖荒象化，旧多符伪，百世之意，聚立周明，三户之民，空张郡牧，寻名择实，事归焉由。于是并省三州153郡，诏分江州四郡至高州，以明威将军黄法渠为刺史，镇巴山。十二月壬申，以曲江侯伯为太保。甲申，魏葬安定文公。丁亥，以祁阳之地封世子爵为周公。初，侯景之乱，临川民周旭起兵郡中，始兴王毅以郡让之而去。许部将皆郡中豪族，多骄横，旭才治之，诸将皆怨，相与杀之。旭宗人敌，勇冠军中，众推为主。敌素寒威，恐郡人不服，以同郡周夫卒望高显，折节交之。夫亦视敌甚紧，敌惧上堂，夫惧故郡。朝廷以狄为衡州刺史，领临川内史。时民遭侯景之乱，皆弃农业，群聚为盗，为狄所部独务农桑，各有营处，政教严明，征敛必至，于郡伐绝者皆仰以取己。狄性质朴，不是威仪，居长图险，虽外列兵卫，内有女妓，若绳破灭，旁若无人，讷于言语而襟怀信实，临川人皆附之。其自西河总秦树筑长城，东至于海，前后所筑东西凡三千余里，率十里一束，其要害至州镇凡25所。为宇文护以周公幼弱，欲早使正位以定人心。庚子，以魏公帝召善位于周，使大宗伯赵贵持节奉册，极北公狄至皇帝喜服，公帝出居大司马府。